秋意渐浓，天气渐凉，秋风吹起，气温刚刚好，温度刚刚好，什么都是刚刚好，最适合想你。初秋里暖暖的阳光懒懒地爬上窗，捧一本闲书，倒一杯清茶，一想到你，心里就觉得温暖。走在熟悉的街道上，会无端地很想一个人，想象着他会不会忽然地出现，就站在街角的咖啡店旁边。秋天是有味道的，这种味道叫做思念，就像是多年不见的老友再相逢，什么都不说，也觉得很舒坦，也像是隔岸观火，你能想象到心里的火热，但却只能感受没人拥抱的孤独。树叶开始泛黄，你想起最初的某个人，他曾让你对明天有所期待，但是却完全没有出现在你的明天里。你和他擦肩而过，然后各奔东西。当所有人都以为我过得风生水起的时候，我只是一个人走过了一段又一段艰难的路。秋天该很好，你若在身旁。空气突然安静，回忆翻滚不停，突然好想你，好想去找你，想紧紧抱住你，还是很喜欢你，像风走了八千里，不问归期。一场秋雨一层凉，有人在等伞，有人等雨停，还有人留恋夏天的风。不要再问我过得好不好，我很好，虽然很想你，却依旧学着放下了你。秋天的夜晚，天空高远而深邃，看着满天繁星，想着走过的路，遇到的人，终于明白，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喜欢的人也喜欢你，你懂的人更懂你，你等的人也在等你，你想的人也在想你。希望有一天可以不用对着手机说晚安，而他就在你身边。希望有一人待你如初，疼你入骨，从此深情不被辜负。愿有人陪你颠沛流离，如果没有，愿你成为自己的太阳，从前不回头，往后不将就。 说来都是傻瓜，岁月一身袈裟，终究没把爱度化。想起你的头发落了光的晚霞，告别时间上的话，最遗憾的字一念之差，最悲伤的话，你还好吗？明月照天涯，又照了重逢的脸庞，原来你在这里啊。只有时间从来不说谎，哭着笑了，人人带着伤。